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昨天啊，这个外边呢下起了一点小雨，然后妞妞去打水的时候，突然觉得那个雨特别像雨夹雪，因为那雨点特别像小雪粒儿。然后呢，于是妞妞就很快乐的提着水壶回来了，然后这个先跟宿舍的同志们说了一遍啊，我说这个外边下雨夹雪了，然后大家轰的一下跑到阳台上啊，开始观看雨夹雪长什么样。然后那个这还没什么，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就到了饭点了啊，然后那个妞妞呢又抱着大家的饭盒又奉命下去打饭。然后这个下去以后呢，这个其实妞妞也是无心的啊，就在打饭的时候就跟这个打饭的那个姐姐开始闲聊。我说哎姐姐啊，那个你今天外边那个好像下雨夹雪嘞，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就发现这个就是那个小饭堂里所有的工作人员轰的一下全不见了，然后就剩下了那个在门口收钱的大爷，非常愤怒的看着妞妞说什么呢啊，你看人都没了吧，哎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，真的下雨夹雪了？我说啊对啊。然后那大爷说哎你别说我也想去看看，然后就是妞妞一个人端着一个空饭盒啊，四个空饭盒在那儿站着。